第十二集，朝着巢穴进发。就在伊利丹和瓦罗森出发去寻找恶魔之魂的时候，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也做着同样的准备。 卢宁，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，我保证。 什么都不要向我保证，只要小心就好。另外，不要担心星眼，我会对付他。 他是我最不担心的，我相信你和影哥一定能指挥好我们的部队。 我？你太信任我了，我只是一名卫队军官，仅此而已。就像马维说的，我只是得到了星宇的垂青，我的能力当然比不上 星眼。 影哥，恐怕我们只能依靠你了。牛头人和其他种族都看到了你对他们的尊重，所以他们也同样尊重你。上一场战斗的情况一定还会重演，你必须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，采取行动，这是为了你的族人。 我会竭尽全力的， 这也是我们对你的请求。 好了，我们已经将这件事安排好了，现在你们打算如何到达那处巢穴？ 我们无法使用施救了，我们必须骑夜刃豹，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奔驰。 但这条路太长了，而且这样会让你们更容易遭到燃烧军团刺客的袭击。 利用法术前往死亡之翼的巢穴实在太冒险了，我相信他肯定已经严加提防，我们只能用普通的办法走过这段路。 我还是不喜欢这样。 我也不喜欢，但必须如此。阿法里奥、布洛克斯，你们准备好出发了吗？ 准备好了，克拉苏斯大师。 随时可以出发。 很好，洛宁，一个小时以后，你就可以告诉星眼领主，我们走了。 我会给你们两个小时。 看到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也上了夜刃豹，克拉苏斯便催赶坐骑向前冲去。三头夜刃豹瞬间就将暗夜精灵的营地远远甩在了身后。三个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，集中精神观察前方的道路，警惕周围一切危险的迹象。这一夜总算是平安过去了，他们已经跑出了很远。当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，克拉苏斯终于召唤众人停下。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，我更愿意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入那里。 会有危险？ 也许。那片树林很稀疏，山丘中有很多狭小的谷地，很适合进行伏击。 敌人很可能就埋伏在北边的那些山丘上，那里能够很好地俯瞰下面的道路，我们要避开那里。 我同意，你说得很对。我相信这里的两块高大岩石很适合作为扎营地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能拥有良好的视野观察周围，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保护。布洛克斯，你把我们的食物分给大猫一些，等他们吃饱睡着了，我们也休息一下，但我们需要轮流站岗。 我站第一班岗。 我站第二班岗。 警戒岗哨迅速就布置妥当了，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在两块巨石中更高的一块旁找到地方躺下安歇。布洛克斯以他粗大的身材所不应具备的敏捷，轻松地爬上了陡峭的巨石，在巨石顶端坐了下来，将战斧倚在膝头，举目眺望四周。克拉苏斯本来只想打个盹，却很快沉沉睡去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一直在过度透支体力，却很少像现在一样可以休息一下，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可以稍有恢复。龙会做梦，克拉苏斯当然也不例外。他的梦想就是能够再一次自由飞翔，张开现在无法拥有的双翼，乘风冲上蓝天。在这个梦里，他再一次变成了考雷斯特拉兹，一个属于天空的生灵。被束缚在地面上让他感到越来越痛苦。克拉苏斯很适应自己的凡人躯体，但前提是他可以随时变回真正的自己。在这个能力被剥夺以后，他经常会因为被困在现在这副脆弱的身躯里而感到无比沮丧。在他的梦中，这个情绪如同诅咒般地抓住了他，软弱的凡人血肉缠绕住他的身躯，让他越来越小。他的翅膀收进脊背，尾巴消失不见，排满利齿的硕大双颚被压进了头颅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小的可怜的鼻子。他 他又变回了克拉苏斯，并向地面跌落下去。克拉苏斯猛地从梦中醒来，全身都是汗水，耳边萦绕的只有马法里奥有节奏的呼吸声。他站起身，看到布洛克斯还在警惕地为他们站岗。克拉苏斯看了一眼太阳，估计了一下时间，布洛克斯站岗的时间早就过去了，现在已经快轮到自己了。他没有叫醒马法里奥，而是伸手抓住岩石，像蜥蜴一样快速攀援而上。当他到达顶部的时候，布洛克斯一下子跳起身，端起战斧，反应速度毫不亚于他。 是你啊，我还以为你在睡觉。 应该是你去睡觉了，你同我们一样需要休息。 兽人战士能够睁着眼举着武器睡觉，不需要叫醒马法里奥，他必须再多睡一会儿，和龙作战的时候他会比一个老战士有用的多。 一位老战士顶得上二十个年轻人， 我这个老家伙的光荣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存在红斧布洛克斯的故事了。 我活得比你要久，你还会赢得许多荣耀，还会英勇地冲进许多战阵，红斧布洛克斯的新传说还没有到来，也许我就是讲述那个传说的人。 您的话让我感到荣幸，尊贵之人。 作为一个尊贵之人，我坚持要求你去睡觉。马法里奥站岗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，剩下这一点时间我会代替他，然后就轮到我了。 还不如你。 我向你保证，我的精力要远比你们旺盛的多，我不再需要睡觉了。嘘，别出声。末日守卫，他们正在朝我们的方向飞来。 我们应该现在就阻止他们。 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同伙，不能让他们向其他恶魔发出警报。不过首先我们要查清楚他们有什么目的。 克拉苏斯闭起眼睛，让自己的知觉向那些恶魔扩展过去。他立刻就感到三个恶魔辐射出的黑暗流，那黑暗流是如此丑恶污秽，让他产生出一股强烈的反感。但克拉苏斯还是毫不犹豫地深入到这片黑暗之中，他必须探查清楚隐藏在里面的事实。很快，他在这些恶魔的身上看到了野蛮和混沌，在这些恶魔的狠毒思想中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需要知道的情报。三个末日守卫正在执行巡逻任务，寻找战场上燃烧军团可能存在的薄弱点，同时他们还不打算将这场战争局限在地面，还想要在抵抗者的背后也制造巨大的恐惧。这个战术丝毫不让克拉苏斯感到惊讶，他相信阿克蒙德肯定还有其他计划正在展开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夺取恶魔之魂的任务才如此重要。他在周围地区又搜索了一遍，不过没有再找到其他敌人的踪迹，随后他便收回了自己的意识探索。 只有他们三个，我们要干掉他们，但我认为这一次最好使用魔法。醒醒，马法里奥。 怎么了？ 轻点儿，有三个末日守卫，他们在单独行动，我打算消灭他们，我需要你帮忙，跟我来。 我们该怎么做？ 如果我能够同时打下三个当然最好，不过他们在不断移动，我可能会失手，如果有被我漏掉的就由你来对付。 好的。 你看那两个恶魔停下来靠在一起交换信息，但第三个还在远处游荡，我现在动手消灭那两个在一起的恶魔。 剩下那个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他逃走的。 克拉苏斯点点头，开始集中精神。两头有翼恶魔一个接一个的爆炸了，他们的零碎身躯如同雨点一般迅速落在地上。但就像克拉苏斯所担心的那样，第三头恶魔逃出了他的陷阱，不过这头恶魔也没有能活太久。就在前两头恶魔还在坠落的时候，马法里奥卷起一片树叶向着清风默送，突然一阵强风在他身边升起，裹挟住那片树叶，带着他准确地向仅剩的末日守卫飞去。 那片树叶突然变成了许多片，足有成百上千片，它们在空中盘旋飞舞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下子就将正在逃窜的恶魔包裹其中。每一片碰到末日守卫的树叶都牢牢地粘在他身上，数百片叶子很快就覆盖住了恶魔，而在风中盘旋的叶片却丝毫不见减少。恶魔努力和旋风抗争，但粘附在他身上越来越沉重的树叶让他渐渐无力挣扎。只是几秒钟的功夫，恶魔就变成了绿色的一团，他的翅膀越扇越慢，终于最后那个末日守卫像石头一样坠向了地面。 还算顺利。 道路已经被扫清了，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穿过那片丘陵还需要很长时间。 天空中还有东西，就在我们上面。 我早就应该感应到了，是考雷斯特拉兹。 真是走运，我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刚好感到有人在施展魔法，我本来还在追踪其他人，如果你们没有释放魔法，我可能还不会注意到你们的存在。 你的意思是你在寻找另一些人？ 是的，我找到了他们，他们应该是正在想办法躲避或者对付大地守护者的那只邪恶的圆蝶，不过显然他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。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手段，就连我的女王也不敢正面对抗奈萨里奥。你也看到了蓝龙们的遭遇，他们被屠杀殆尽了。 阿莱克斯塔萨的担心是正确的，如果飞去战斗只能遭遇毁灭，这样的行为既没有荣誉也没有意义。 但如果我们巨龙不帮助凡间种族，我们就都不会再有任何希望可言。 也许还会有希望。你还没有问过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马法里奥找到了大地守护者隐藏的巢穴，知道了恶魔之魂的所在。 是真的？也许我们应该发动全面攻击，趁他们还在蛰伏的时候。 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完成，要利用机制。我们希望溜进他的洞穴中，把那只碟子偷出来，否则奈萨里奥可能会再次使用它，到时候我们就都死定了。 你们要去哪里？ 我在翡翠梦境中看见，那是一个巨大的洞穴，地上的大坑涌动着冒泡的岩浆，有毒的浓雾从大坑中飘散，洞穴中还有许多地精。 我知道，那是一个污秽之地，那里藏匿着一个甚至比龙族更加古老的邪恶本体，只是它到底是什么我还说不清。 现在这还不重要，我们的目标是恶魔之魂，如果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偷到它，最好现在就启程赶路。夜刃豹穿越这片丘陵可是需要不少时间呢。 夜刃豹？为什么你们还需要陆地坐骑？我在这里。 这太冒险了，你会很容易被发现的，更重要的是你非常容易受到恶魔之魂的影响，那头黑龙只要动动念头就能让你成为他的奴隶。 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，时间紧迫，你们必须及时赶到他的巢穴，那些小猫速度不够快，而你也不敢使用法术。 那好吧，只能如此了，但抵达目的地后你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。 我会听从你的建议。 很好，布鲁克斯，你让夜刃豹回去吧，我现在写一封短信让他们带回军营，罗宁收到我的信后会知道我们的进展。 好的，这些大猫会平安到达的。 现在带上我们的必需物品出发吧。 快上来，我会飞得很快，但也会小心。 随着巨龙升上天空，克拉苏斯面色冷峻地看着前方的大地，考雷斯特拉兹的到来真是帮了他们大忙，但这次任务能否成功依然无法确定。死亡之翼一定在警惕敌人的出现，不管他有没有发疯，他们三个在进入死亡之翼的地盘之后一定要步步小心。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，在死亡之翼的巢穴周围肯定不必再担心恶魔了。